one cursed villain. 去咗边度咧？佢唔见人嘅，唔通翻咗嚟宿舍？ 2003年11月24日，丽景华泰路丽景教导所职员宿舍，42岁嘅惩教员陈文星嘅太太。一打开门，竟然见到自己的丈夫身穿红衣在露台上面吊颈自尽，身边留下了4封遗书。陈文星被救下来的时候气绝身亡，陈太伤心欲绝，没想过丈夫会选择这一条不归路。 好，今次这个日子就没错了，就是2003年11月24日沙士的时候。咁就 沙士完咗啦， 沙士系啦，都年尾啦。咁就嗰時就喺呢一個麗景教導所，咁就喺麗景嗰度嘅。咁就有一個42歲嘅懲教員啦，自殺身亡啦。其實好多時都會聽到啲紀律部隊嘅人員咧，就話抵受唔到壓力啊，或者有啲又欠賭債啊，即係種種嘅原因咧，就即係走上呢一個絕路啦。咁但係當時呢一單咧就好轟動喎。咁因為咧就話説咧呢一個死者咧就聲稱咧就俾勾記咧就係即係含即係佢係俾人哋屈啦屈得好緊要就含冤而死喎。咁啊所以嗰時咧都搞到幾大單，而且咧就同阿鄧 Sir 後嚟又有關聯喎，係嘛？因為阿鄧 Sir 咧就因為呢單案又要去出動啦。 啊，揾佢太太。 係咪個太太接觸你哋啊？都 係因為佢我當時喺一個雜誌社嘅時間啦。因為認識得幾個雜誌社嘅負責人，咁啊坐喺佢嘅時間咧，佢咧就好傷心嘅時間咧，就喺佢住嗰個範圍個屋苑嗰度咧，就用個火水罐咧就燒一啲陰屍紙俾佢丈夫咁樣。咁當時大約傍晚6-7点，啱啱天黑啦。咁啊燒著嘅時間咧，嗰個銘強咧一著火咧一上咧，好快就成咗個漩渦，一路轉越轉就越快。咁啊幾個記者企喺度呆咗，咁就好似睇好似。好像化身在電影院睇緊拍戲咁樣，咁佢轉個範圍好大嘅，最後咧就大約一個籃球場，即係一個大漩渦咁樣。 籃球場咁大， 因為佢啲火有啲銘強燒著嗰啲，佢熄咗，咁啊隨住風一路轉一路轉，咁啊散落最遠地方，大約一個籃球場咁上下。跟住事後我哋要幫人執翻啲垃圾喎。 哇！咁啊現場咪真係好壯觀喎， 冇驚嘅感覺。 當其時現場係咪好大風嘅咧？ 唔覺大風，但係空曠嘅。 係咪突然間就怪風啊？ 佢冇唔覺有怪風，只係好空曠。佢慢慢一路轉一路轉，亦冇好似唔覺有咩聲嘅。佢越轉越大，唔恐怖嘅。你真係覺得好奇怪。咁啊，反而奇怪啲，當時一齊出勤有一個副託咧，平時好穩陣嘅。嗰段時間掂啦，呢啲鏡頭得啦。點知嗰個時候咧，佢嘅濕打就撳唔落啊！咁通常啲咁嘅機咧，濕打撳唔落就冇電啊嘛。但係問題事後佢又恢復翻正常喎。咁你個巧合程度就大家點睇啦？ 呢啲我聽過唔少，不過成日 呢啲攝影機嘅嘢，我自己都試過，真係有啲咁嘅事，即係好無厘頭地係壞咗咧，應該都係啲邪嘢嚟。 係啦，咁我哋以前喺呢個電視行業，成日都聽到呢啲嘢嘅，真係有時真係一講開啲鬼怪嘢咧，真係佢就嚟搞你噶啦，啊啲千真萬確嘅呢啲嘢。嗱，我哋咧再解釋下呢一個咩現象啊？漩渦現象係嘛？即係銘強漩渦現象。等阿師傅咧就再一間再展釋一下。但係喺度咧先講下，喂，咁樣係咪真係好大冤情咧？即係呢一個雲柏咧，係咪真係當時有好多嘢係即係死不甘心、死不瞑目，所以咧就要向在世嘅人咧就再即係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去話俾大家聽咧，即係佢就死得好冤枉咧。咁其實呢個死者咧叫陳文星啦，或者俾一啲佢生前嘅相片大家睇下啦，咁啊11、12同13嘅，咁咧就呢一位就係陳文星先生啦，咁就死嘅時候就 佢當時係做整懲教處㗎嚇， 係冇錯軍裝，咁佢有位太太嘅嚇，咁啊細佢2年，咁亦都有個仔仔啦，歲齡 2歲到咋， 係啦2歲到啦。 咁另外呢個咪佢應該係華籍英兵嘅時候嘅一啲裝束啊嘛。 嗯， 做緊華籍英兵嘅時候。 佢應該就係之前做華籍英兵嘅時候，因為開始啊啲關於九七嘅問題咧，當時好多人都轉去另外一啲紀律部隊，因為英兵未必過到九七啊嘛，咁所以佢就轉去其他紀律部隊嗰度繼續工作嘅。 咁其實佢求死嗰陣時咧，佢都做咗十年懲教噶咯喎。咁我問翻 Eddie Sir 咧，其實就唔係好了解個內情啦，但係咧就原來即係行內啲人就叫佢阿星仔星仔咁樣嘅。 嗯， 咁陳文星先生，咁佢當時就咁啊好睇唔開啦，就著住紅衫嚟到去上吊啦。咁我哋成日聽話紅衫著紅衫就梗係即係有好大嘅冤屈啦嚇，即係就想啊咪死後要有一啲嘅報復咧行動咧咁樣，要向咩人報復咧？咁其實講翻陳文星究竟點解會同即係點解會好似話俾歐記就係即係好迫害得好緊要咧？咁其實都係同我哋今日講嘅第一 part 嘅呢個故仔咧，就係阿吳家永咧1993年嘅時候咧遇害嘅呢一單案件有關喎。 嗯， 係啦。咁就講翻原來咧，當年頭先我哋講到咪話拉咗一個人嚟到問話嘅。 應該係講係姓陳嘅喎。 嚇！ 頭先你一講咗係姓陳喎，係咪就係陳文星咧？ 知唔係陳文星咯，就係咁就係拉咗阿星仔啦，就去問話啦。咁當年咧佢就。乜都唔講，有律師喺度嚇，咁就總之佢保持緘默啦嚇。咁但係去到2003年咧，就再俾差人咧就拉翻佢嘅。咁今次又拘捕添喎，去到8月中咧拘捕佢添啊，正就唔係問話啦，即係話已經有 證據喺手喎， 足夠料材你啦咁樣。咁我哋第一 part 咪講咗咧，即係話其實當時咧就都叫做有一啲證據嘅，有啲證據嘅，有啲所謂嘅即係疑點嘅，就覺得同佢有關嘅，就係一啲嘅血跡啦，同埋一啲嘅指紋啦嚇，據聞就有少少指模喺度啦。咁但係咧都藏唔到佢。 嗯。 咁點解2003年又可以藏到佢咧？ 嗯。 咁啊奧妙啦呢件事。 嗯，係咪即係喺即係咩技術上啊等等會出現咗唔同嘅變化，所以去到10年之後即係唔同咗咧？可以驗到某啲嘢咧， 其中一處咧就係因為 DNA 技術嘅進展咗， 而 警方有一條新嘅條例啊，就係懷疑重大案件時間咧，經過法官批准啊、警司處理啊，同埋疑兇合作，就可以再重新認佢嘅 DNA。咁頭先話齋啦，佢嗰個斜孭袋當年曾經留低有幾滴血跡噶嘛，但係當時嗰個 DNA 嘅技術未成熟，對佢唔到錯佢唔中啊。但係而家隔咗5年之後咧，DNA 技術中咗啦，一錯如果係嘅話，冇得走。 係。哇！頭先你都講呢個漩渦效應，我睇翻啲聽眾啦，就話鏡頭出現漩渦啊，打轉啊，而家得翻聲咋？ 咁犀利！ 你快啲作法啦！ 哇！喺你後邊啦， 次次都 係經過咗頭半個鐘頭之後，就會開始有出現陣呢個情況，究竟係點解嘅？ 但今日師傅喺度作咗法噶啦，係嘛？ 唔係因為冤情啊嘛，你頭先講 冤情係咪咧？真係咁啊！大家自己感受下啦。好衰嘅師傅寫到咁黑， 但係基於頭先嗰個即係關於 DNA 啊、證據啊嗰啲技術方面的問題，其實我哋都問過啊 Doctor Bear。 係啦，Doctor Bear可以再深入啲講下，點解1993年嘅時候，即係嗰啲嘅血跡咧，又唔可以即係令到警方咧可以入到一啲疑犯罪咧？點解到2003年又得咧？聽聽先，係 就係 Doctor Bear 嘅訪問啦。 大約3秒。 1993年嘅時候，我如果冇記錯咧，香港用緊嘅 DNA 技術仲係差唔多最早期嗰啲，咁變成你嗰度一你要需要比較上多嘅血啦，或者 DNA 你先可以做到啲分析嘅， 係。 即係首先你要多嘅，咁咧就嘅分別而家係咩分別？而家你係可以好少量嘅 DNA 你都做到，所以咧講到而家就係口水，你已經可以做到啦。你譬如舐一舐個嘅郵票，咁佢喺個郵票嗰度去可以。即係可以攞到嘅話咧，佢已經可以做到嘅 DNA 咯。 明白。咁如果1993年嗰段時間未有嗰個條例嘅時候，其實係咪個疑犯有權話我唔俾嗰個血啊？即係嗰個 警方。佢唔係啊，嗰時佢唔係為 DNA 嘅嘛。如果我冇記錯，你講緊嗰條條例就係所謂英國就叫 PACE 啊 ，PACE 即係可以有嚴重嘅案去。警方可以所謂逼你 俾啲三浦啫嘛。不過其實香港就算嗰時有條例咧，如果個疑犯係唔合作、唔願意嘅，我起碼醫生唔會逼佢啊。警方會唔會夾硬？我就唔知 啦。 你香港嗰個 DNA 資料庫嗰條法例咧，就都可以逼你噶，不過就要話嗰個案係要有機會，可能如果判有罪，要坐監多過六個月啫嘛。 聽到啦，即警方會唔會咁樣攞住隻手夾硬去吉針嘅咧？要你抽血嘅咧？ 都唔會嘅， 我諗唔會 嘅。警察 係嘛？ 同埋我諗， 斯文咁講。 同埋我諗，其實因為就算佢想咁樣做都好啦，咁你攞到呢個證據上去法庭嘅時候， 啊、 即係成唔成立嘅咧？ 冇錯啦，就可以俾人 challenge。 係啦，同埋如果嗱以呢單 case 嚟講，咁啊陳文星其實本身初初嘅時候一路都有律師陪同去做即係所有嘅問話啊嘛，咁當然唔可能有咁樣做啦。二來而且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紀律部隊人員嚟嘅喎，咁呢啲嘢佢都好熟噶嘛。 但係我懷疑佢九三年嘅時候，佢咪真係唔肯俾呢一啲樣本出嚟咧？警方亦都冇，即係因為礙於嗱，佢始終係一個懲教員，唔知啊，即係始終都係紀律部隊，好似有少少係叫做自己人啊，伙計係啦，即係都冇逼到佢咁緊咧嗰陣時。 我覺得 係 因為佢一直都有律師陪同啊，咁王律師就話：咁如果你其實你頭先都話啦，佢哋都可能佢連個口供都唔係好落嘅，佢都唔係好想講嘅，咁佢更加唔會俾任何即係你 check 啦。如果法例唔係必要嘅話，佢一定唔會咁做啦，咁好正常嘅。 係啦，咁原來去到零一年嘅時候就嗰個法例咧就話即係如果你牽涉到一啲嚴重罪行咧。警方只要有警司以上的簽名的話你是一定要拿你的血俾人哋去化驗。 但其實剛才阿波拉比講咗話，嗰個所謂嘅嚴重罪行其實就係話你有可能地判監六個月以上。 而家六個月即係話你。 其實咧，你念外盜竊都有可能。 偷嘢高賣啊，都要抽你啲血啊。 所以呢條條例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即係話咧，係警方或者係有關方面係可以即係強行去攞你嘅血液去驗 DNA 嘅，基本上都冇難度噶啦。 咁所以去到2003年嘅時候，而且加上咧2001年嗰時咪阿梁成恩嗰單案嘅，咁嗰時搶警槍，即係警方會即係會加緊啲去調查，我諗係要再落力啲，因為咧已經有兩把警槍， 最少兩把啦， 最少兩把唔見咗咯喎，咁你點知落喺咩人手上嘅係咪先？ 主要你就係殺咗七人咯。係 啊，咁所以咧佢哋即係鍥而不捨，而且據講咧呢10年期間咧，好似話鍥而不捨咁係跟住阿陳生。 嗯。 即係吊住佢尾，即係睇下佢有咩即係可疑喎，係啦，睇下佢形跡嚇，有啲去過啲咩地方啊，即係做過啲乜嘢啊。咁而且咧，其實佢都有一樣嘢都即係幾大鑊嘅，因為原來咧佢外父咧就住白田村嘅。 嗯，喂，其實仲有一樣嘢我真 係，不過佢自己呢度講明先，佢自己就唔係住白田村， 佢住葵涌，翻工亦都喺葵涌噶嘛。 同老婆 麗景嗰邊 仔就係住喺麗景嗰邊。 咁但係問題嗱，先我發現咗一樣嘢，我唔知有冇睇錯，陳文星個樣同嗰幅拼圖。好似 即刻睇下啦，14，唔該。其實真係 哇！你如果睇呢幅拼圖，真係好似曬。其實從來咧，我哋永遠都話啲拼圖啊，永遠都係流嘅，因為極之難。就算我見到你個樣子，你要我咁樣拼翻幅拼圖出嚟，基本上好少機會噶嘛。係 啊。 但係呢幅拼圖就真係超級似。 係咪好少咁似咧？阿袁袁 好少 啊，師傅 好少 阿袁副警。 好少似得咁緊要， 真 係 幾似， 好似睇住張相嚟畫咁， 即係好深刻噶啦。如果對佢呢個印象， 因為當其時嘅目擊者都係見到嗰個疑犯咧，我諗都係即係三幾十秒嘅啫，好短時間，同埋都係咁大動作之下，其實都好難啊，好認真睇到個樣子。嗰位女士咧個記性咁好咧， 我好遺憾咧，即係。有啲聽眾而家咧就睇唔到啊，淨係聽到啊！希望你哋唔好意思啊，真係我哋都唔想啊！ 嗱，冇計啊！ 我哋冇咁大嘅法力可以 喺呢個時候又有人懷疑我哋特登整到個 live 係又嚟呢個陰謀論， 絕對唔會噶！ 再講一次，我冇咁嘅能力啊！ 係啦，就算我哋想啊，迷都唔會配合我哋啊！放心， 純粹天意啊！呢個真係，我哋盡量改善啦。咁啊，就真係如果睇唔到咧，呢個一定要翻睇重温，我覺得真係好似啊個樣。 翻睇重温使唔使付款先？ 你話咧？ 少少啦， 呢個世界免費午餐， 隨緣落座 咁。唔係，所以你免費咧就。所以個畫面咪唔靚咯，所以咪要收貴啲，咁咪靚咯。 即係好嘢，師傅，請到你幾次上嚟。 但係你冇咁做啊，師傅啊，我哋要強調啊。 咪係咯， 咁但係頭先講翻頭先嗰幅拼圖啊，真係我覺得係我諗係最似嘅一幅啊，即係從來嗰幅拼圖同最後即係拉到嘅人咧係完全唔同樣噶嘛，多數都係。即係完全不同的程度可以係即係天南地北， 係咯。 但係頭先嗰張真係似得太緊要。咁咪因為呢一點啊，所以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嗰啲警方點解連10年以來都繼續追住陳文星，係咪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 咧？唉， 咁所以嗱，而且咧，陳文星當年咧，其實點咧？佢身上咧，佢個手好似係有啲傷痕嘅。 即係93年嘅時候。 係啊，啱啱拉佢嘅時候咧，就話佢係有啲傷痕係愈合咗嘅，好翻嘅。咁究竟係咪真係打同人打鬥嘅時候整親咧？咁佢解釋唔到嘅。咁同埋咧就有血跡啦嚇，指毛啦。咁嗱，唔知道當年係咪呢啲嘢咧吻合曬啦？咁你哋覺得點咧？會唔會因為真係吻合咗，發覺係即係夠料 charge 佢先至可以拉到佢？ 等 Sir 咧，咁你經過即係咁多人採訪，你可能都收到啲料喎。係咪當其時即係警方已經掌握咗一定嘅證據？ 其實最關鍵咧就係 DNA 同埋佢查問嘅時間咧，佢曾經認咗現場留低有啲物件係佢 嘅。哦，佢曾經認咗啲。 曾經認過 嘅。現場嘅物件係佢啊？你話 即係嗰啲斜咩袋？斜咩袋啊？裏邊有啲子彈卡。 佢同邊個？佢有幾時認過 佢？佢問口供嘅時間。 哦，即係你話2003年再拉佢嘅時候。 係啦，因為佢曾經寫佢太太俾嗰啲記者睇咧，寫佢陳文星寫啲日記咧，佢曾經寫俾個仔睇嘅。佢話今日真係蠢啊！點解要認咗呢啲物件係自己嘅咁樣？ 喂，但係佢後屘嗱，遺書咧，我哋啱啱再俾大家即係聽多少少啦。佢有四封遺書啊嘛，佢其中有一封遺書有個內容咧，就話佢全部嘢係俾人被逼認嘅啫。 即係打到你認嘅， 被逼認。我唔知係咪打，唔知係咪打，佢冇講打。 即係咁講真，點逼啫？唔通真係啊？嚇你咧！即係除咗打都諗唔到第二個方法㗎啦。 有時就係啊，你太太好嘛咁樣㗎嘛。 係，我諗佢係一個軍人。 你個仔都 佢本身都係一個軍人，同埋做咗咁多年嘅紀律部隊。我諗你講兩句嘢係完全冇用。 咁有啲恐嚇性係 係咪咧？ 懲教咁佢都可能打人，佢都打唔少嘅。 佢都見唔少啦，即係起碼見唔少啦。我唔知佢有冇打啦。咁同埋即係做得英兵嘅話，咁佢呢啲嘢都應該知道啦。所以我覺得即係言語恐嚇呢啲應該冇乜用，心理恐嚇都冇乜用㗎啦。我估 即係你意思話英兵都照砌照打？ 咁其實講真，我哋都曾經問過某啲差人啦，即係老實講，佢都話。咁差人喺問口供嘅時候有些少動作，呢啲唔出奇嘅喎，即係有啲動作有時係即 係正常程序嘛，呢啲係嘛？ 正常程序嚟 撞親啊，或者佢唔小心行路嗰陣時跌親都有噶嘛，你係咪先？ 咁但係個問題咧，嗱，即係如果佢真係喺個口供度講過、承認過當其時啲咁嘅物品係佢嘅話，咁其實係好即係好大鑊喎。 即係差唔多認咗， 即係幾乎等於認罪嘅咯喎。咁會唔會就係因為佢覺得即係呢一點俾人哋屈到佢認咗呢啲咁嘅證物係屬於佢，佢覺得咁冇嘅咯喎，咁就即係佢都明白嗰個法律程序。如果你認咗呢啲嘢嘅話，就即係等於認咗當時你喺在場，咁啊即係好容易告得你入㗎啦。所以於是乎佢覺得就已經冇機會即係打斷呢個罪名，於是乎佢就即係憤而去自殺，希望即係令到即係有關嘅人知道咧佢係被屈嘅咁咯。 係咪咧？嗱，不如聽多少少佢心聲好冇？嗱，因為當年咧佢有幾封遺書留低啦，咁我哋即係抽取咗其中一啲嘅部分。咁俾大家聽下佢當年咧，佢死前咧究竟係寫過啲乜？ 我陳文星冇殺人，係清白噶，但係奧記屈我，冇能力反抗，冇曬前途，大好家庭散曬，全部都係奧記害成我咁噶。做懲教署都俾佢哋班衰人屈。我相信香港是有很多冤獄的，天理何在啊？做人咁辛苦，死了佢好过啦。一日未被屈坐监，我一日都是清白之身。如果我不死，在监房坐终身，比死更难受啊！我个仔不可以背负有一个杀警罪的爸爸。老婆，你要抬起头做人。你老公冇殺警，係寧死不屈，一分鐘冤獄都唔會坐嘅人。 陳文星有喺遺書裏面提及，屋企曾經同佢講過嘅對話。 你唔好彩啦，俾我揀中，對呢單殺警案嘅替死鬼啦！ 切，就算唔係你做啊，我都有辦法可以屈到你認殺警啦！ 證明唔係你，我都會屈到你認曬，坐一世監。 有人聲稱陳文星係畏罪自殺，亦有人聲稱佢含冤而死。究竟邊個先係真相？ 呢個先係真相啊！呢個真係吊鬼啦！但我當年都很留意呢單新聞，咁就即係 keep 住份報紙啦。我最記得佢講嗰句就話： 我一分鐘冤獄我都不會錯，一分鐘我都不會錯。 嗯，咁好明顯咧，佢嘅決心已經做咗俾你睇咧，就係佢著住紅衫去吊頸自殺。嗯、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極大嘅勇氣去做嘅。 但係當年就唔係太過了解裡面嗰啲 案情啊細節啦、嗯。其實就咁睇咧，講真的，你一定會企喺佢嗰邊嘅、嗯，即係實會覺得，唉，俾人屈啊，慘啊，真係慘到咁，要攞條命嚟到去以示清白。 嗯，但我又即係諗翻樣嘢，頭先阿鄧 Sir 都講過啦，即係喺即係一個即係警方方面係跟住呢個陳文星，我唔知佢咪淨係跟一個啦，可能有幾個疑犯嘅佢哋跟，咁其中陳文星都係其中一個，佢跟咗差唔多10年咁耐喎。即一直都吊住呢個人，佢哋應該係即係好多理由或者好多 十拿九穩係嘛？ 佢我諗佢唔係十拿九穩，佢未有足夠證據，但係佢覺得呢個人嘅可疑程度好大。 但係咁我嗰時啊嗱啊頭先我聽阿袁師傅講咧，就話佢嗰時你做輔警啦，咁、嗯、你話你冇做之後咧，梁成恩嗰單案咧，佢哋都查到去你屋企喎，係嘛？ 佢、嗯、會首先梁成恩嗰單案咧，佢其實嗰、那個範圍就佢已經鎖定，可能係紀律部隊或者是夥計去做的，咁由案發之後 resign 咗三年的差人，不論正規輔警，以我所知啊，佢都會上去佢屋企，包括我自己親身啦，上嚟睇你間屋企，同埋攞 DNA 去驗嘅，啊，譬如攞咗你個牙刷啊，攞咩？咁因為當時我就好彩啲啊，咁梁成一嗰陣時成六尺高啊，咁我一睇我就唔會制服到佢啊，佢制服我嘅啫。 唔係咁講 㗎，我都不能夠睇小你。 咁邊個勇猛啲嘅？你 咁我就比較好啲，就冇攞咁多嘢。 係攞啲，但係就攞牙刷， 攞牙刷咯。嚇、嗯！咁有啲人有啲攞好多嘢㗎，有啲夥計。 例如會攞啲咩嘅咧？其他 譬如有時攞口水啊，有口水咁啊，睇曬你個屋企環境啊，再同你攞份口供嘅。 好似話你嗰時好倉促，要有啲嘢掉一掉啊嘛。 哦，係啊，咁嗰陣時有些少私人裝備，被逼冇辦法要抌咗佢咧。 唔係啊，因為我好想你講咧，就係因為你依樣嘢，你講呢樣嘢咧，好關嗰個案事。 咩為之咩為私人裝備咧？ 其實咁樣嘅，即係好耐以前啦，好耐即係我哋而家應該就冇呢個發生噶啦。咁以前譬如我哋咧有好多士兵嘅裝備嘅，其實咁有時譬如每人有兩套軍裝嘅，咁你有時夏天你熱起上嚟，你洗唔切嘅，咁你冇衫著咁啊，當家 咁可以點咧？ 咁我哋咧，梗係有啲需要辦法咧，就去搬到翻嚟嘅。咁啊，梗係要俾錢啦，梗係嚇。咁譬如好多有時裝備唔止一，譬如我發一條皮帶俾你，咁你條皮帶會爛噶嘛？咁你爛要等一年後去申請或者入 cam 換或者要打紙，好麻煩噶嘛？我最快嘅解決辦法，梗係揾有關人士。即係 再幫你申請， 再好快咁樣用 快手 快速方法攞翻嚟啦，係咪先？咁所以好多時咧，以前當差咧，好多人都會有幾套裝備嘅。 係裝備包括啲咩？ 包括咧，其實最普遍咧就係手扣匙。 手扣匙 係啦， 手扣匙 手扣嘅鎖匙。 點解需要咁多條手扣鎖匙？ 因為點解咧？當時即係咧，一般警察咧，有時即係你知收工大過天噶嘛，有時哇收工平靚薄隆。咁就好多時咧，有時咧，因為個手扣咧，基本上咧俾你嗰陣時一條鎖匙就黐埋嗰個手扣嗰度， 即係一條鎖匙俾一個手扣， 係啦，就是、一個手扣嘅。咁、我哋為咗翻收工方便咧，我哋基本上唔拆佢嘅。咁如果你話一個唔好彩，或者當下間跌咗，或者你鎖咗嗰陣時，鎖咗個或者鎖咗個反或者鎖咗個可疑人，要開嗰陣時唔見到條鎖匙，死啦！你邊度揾翻嚟啊？咁所以我哋係必須咧，就有一條匙啤， 即係配多一條， 配多一條喺度嘅。 咁係咪即係所有嘅手扣都係同一個鎖匙？ 同一個鎖匙嘅。 哦，原來咁嘅。 咁但係點啊？即係唔得嘅呢個。 係唔得嘅，應該。 但係你都係為咗咩？為咗工作嘅啫，都係。你個原，即係你個出發點係。 為咗大家方便收工啦。唔阻住收工。 穩陣啊嘛。咁原來唔得嘅。 唔得嘅，所以即係你話好多時紀律部隊啲人咧，好多有啲即係士兵裝備基本上就唔係一個 咁如果你頭先講嗰啲即係所謂嘅士兵裝備，就好似係一啲應用的 應用嘅啫， 亦都唔係一個危險品啦。嗰條鎖匙本身唔危險啊嘛。咁但係陳文星所擁有嘅，即係佢即係嗰個疑犯啊，所擁有嘅啲裝備，即係譬如如果佢擁有嗰啲咁嘅子彈殼或者子彈啊、快速上彈器呢啲，就唔係一個一般嘅裝備嚟噶嘛，係一啲危險性嘅裝備。 但係諗下嗱，阿師傅咁多年，佢都即係之後佢都 keep 住呢啲物件。其實我諗你可能會有份，會唔會係有份 感情？ 即係啦，感情 有有有， 想留即係對係，因為你 有 你本身你都係中意呢啲嘢或者係有。 即係有譬如一啲英式嘅槍袋，以前我哋換嗰陣時可以唔使交翻，或者我士兵多一個，咁已經廢咗噶啦嘛，英國噶啦嘛。咁呢啲即係有紀念性啦。 係咯，即係當古董咁儲住噶嘛。 誒武徽啊，啲樓啊都好靚嘅，全部有皇冠嗰啲樓啊，咁你而家買唔到噶嘛。 係，咁嗰啲絕對係樓。 即係純粹當珍藏噶嘛。咁但係如果即係譬如陳文星咁啦，佢原來咧即係我聽阿鄧 Sir 講咧，上佢屋企啊嘛，係咪？咁就原來屋企真係有好多呢一啲咧軍備嘅，即係一啲嘅裝備啊。 即係佢一個軍事愛好者嚟嘅， 好多好多咁， 會有啲咩裝備喺上邊啊？等陣。 都比一般人想象多啦，因為但係呢個又表唔表示咩佢中意啲嘢， 好 多槍師咁樣 嘅， 佢擺啲氣槍啊、啲軍服啊，嗰類嘢， 即係基本上嗰啲嘢都係一個合法嘅裝備啦。咁但係問題喺嗰當時九三年發嗰個案件發生嘅時候，喺現場遺下嗰啲裝備咧就唔係合法可以攞到噶嘛。係個問題嗰啲子彈啊、快速上彈器嗰啲就係即係係一個武器嚟噶嘛，但係冇支槍喺度，有啲槍可以發射。 但係真係閉咗佢屋企咁多嘅時候咧。你實會好懷疑佢咯，首先係咪先？ 但我覺得呢一點咧就唔係好合理嘅，因為其實所有嘅即係從軍嗰啲啊，即係尤其是華仔英兵好、英兵好，其實我諗佢哋都好多人都係中意呢啲嘢㗎啦，唔出奇呢樣嘢就嚇。咁我覺得點解會懷疑到陳文星？我覺得係因為有其他嘅原因啦，就是、因為例如佢有證據顯示佢可喺嗰喺嗰個時間佢係會出入喺白田村度出入嘅。 係啦，你數一下嗱，第一屋企有咁多呢啲咁類似嘅物品，第二。你屋企啊，即係你嘅親人住喺白田村。第三有啲血跡， 即係你嘅手有傷，但有啲即係 係啦，鑑證嘅嘢你有幾吻合？似乎啦，我哋估計咧，因為其實咧後嚟因為呢單案咧完全冇上過法庭嘅，呢啲純粹就即係我哋去推測點解警方咁有把握去拉佢嘅啫。咁仲有乜嘢啊？仲有冇咯？就是、英兵啦，前夕做過英兵啦，英軍 啦。血跡啦，因為血跡喺九三年嘅時候，可能就好少血跡就驗唔到 DNA。咁係咪十年之後驗到 DNA？ 拼圖啦。 拼圖就真係太 拼圖你又咁鬼似咁，都數埋都四五個 point 啦，都係咪都夠咧？咁樣，所以就即係當時就拘捕咗佢。咁但係咧，阿陳文星據聞咧情緒非常之低落喎。咁啊係人俾警察咁樣鬥都低落。咁但低落到咧就要睇心理學學家啦，就即係 精神科醫生嚇， 做一個即心理嘅評估，睇下佢咧即係頂唔頂得順啊，同埋休假啦。當時因為做緊懲教嘛， 其實佢喺上吊當日咧本身就約咗精神科醫生嘅，就應該要見心理醫生嘅。咁但係就佢冇去到，就喺屋企就自殺就身亡咗。咁但係亦都有人話咧，其實陳文星係咪畏罪自殺咧？因為好似喺表面上好多證據咧，都對佢係幾不利嘅喎。 嗱，咁其實私底下咧，我哋又即係平衡一下啦。我哋而家好似講嗰下，就好似大家都你哋覺得點啊？即係會唔會覺得嗱？我都話當年我睇到份報紙就會覺得，即係佢係即係俾人屈嘅，應該係唔會咁即係咁激要走去自殺咯。如果唔係，咁但係而家你哋聽埋，會唔會都覺得即係有機會真係其實去做嘅咧？坦白啲講， 因為如果警察拉得你咧，最後跟得你十年咁耐咧，佢都唔會白費嘅。因為佢要好夠料，先去拘捕一個人。拘捕一個人唔係話個差人話事嘅，係要律政處你個 O.C. case 你要夠料，你先話喂去拉佢，咁先得噶嘛。 如果要屈 咩飛噶嘛， 唔會屈得個即係紀律部隊人員啦。難啲咧，即係難啲咧，會唔會？ 袁師傅講開嘅時候，我就諗起一位差人同我講過一句好經典嘅，就係叫做拉人就講興趣，差廚就講證據咁樣。 知啦，呢個金句。 拉人咧就其實好簡單，就中意就拉啦。但如果你真係要差廚嘅話咧，就好講證據，就真係唔係亂嚟，唔可以話你中意就做到嘅。咁而且呢單案牽涉到即係一個即係警員嘅身亡啦，咁又搶槍又成咧咁轟動嘅案件咧，我相信亦都真係要好有證據先可以落差嘅。 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的，也不是你一個半個探員可以話事的。 頭先咧，我哋聲帶入邊咧有三把聲咧，就話歐記對佢講嘅一啲説話，陳文星自己遺書寫翻出嚟啦。其中一個就係阿鄧 Sir 咧，就初次提升咧，就係即係飾演啦呢個歐記啦。 咁又飾演邊個咧？就飾演阿林嘟嘟嚇，就係、是、呢個時沙林嘟嘟。咁、我打電話咧就誒俾個林嘟嘟啦。 真有其人喎，係嘛？ 真有其人，係、因為誒唔好講佢身份啦，總之係林嘟嘟啦，林嘟嘟時沙咧，前時沙啦。咁佢講咩咧？誒唔係咁方便錄音，因為我要尊重人啦，人哋都唔係想即係公開啦。咁但係即係誒轉輾轉咁講翻少少佢嘅回應。佢就話咧誒依一單嘢咧就誒佢破嘅。佢破嘅，咁佢拉嘅，佢話佢好明白啊，陳生點解要咁樣做？因為佢以前咧就佢做咗好多即係警關於一啲警員啊，咪一啲疑犯啊，即係嗰啲心理研究啊，包括徐步高啊咁樣，即係佢好了解嗱，佢冇講點解啊，即係話佢好明白點解佢要咁做，佢都話咧佢唔方便，真係唔方便去講啊，因為咧佢知道佢嘅屋企人咧好大反應，咁當年亦都有揾記者啦去做一啲申訴啦咁。佢唔想再挑起即係對方情緒啦，咁樣咁佢話，但係如果即係將來咧十年八載後，佢話佢如果佢寫自傳咧，佢會寫翻個真相出嚟。咁大致係咁樣啦嚇。咁但係佢嗱，咁我就問佢啦，我話啊，但係阿陳文生嘅太太就好似真係好唔信每一晚瞓喺佢床邊嘅呢一個老公咧，會做一件咁傷天害理嘅事。 但係呢樣嘢我又覺得嗱，即係話分兩頭，即係等於徐步高啫嘛。佢太太會唔會相信 嗱？但係咧，阿林嘟嘟時沙咧，佢就話咧。佢覺得徐步高嘅太太會信喎，但係陳文晶嘅太太咧就未必會信喎。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可能即係大家嘅性格，平時嘅表現唔同啦。咁譬如等 Sir 咧，你即係喺雜誌社嘅時候都跟咗呢單 case 好耐噶嘛，咁得到好多嘅資料。咁喺你的角度，你覺得其實你認為係真係佢做啊，定係佢真係被屈咧？ 咁喺感情上嚟講咧，因為陳文星嘅樣咧，斯斯正正，對屋企又非常好，家庭就係佢生命嘅全部。喺感情上，我就唔想佢係嘅。 十二。 但喺理智上嚟講咧，我覺得佢啱啱同阿紫鴨藏屍嘅歐陽炳強相反。歐陽炳強先夫所指，佢由頭到尾都唔肯認。咁你佢一個普通嘅人啫嘛，細粒粒嘅人又冇背景冇成。但係陳文星唔同啊嘛，佢一早就做華籍英兵，因為華籍英兵嗰個戰史幾得人驚。佢個訓練同正規英軍差唔多噶嘛，唔係一般能夠想像到可訓練一雙咁嘅鐵漢。 即係應該夠硬淨啦。 係啊，佢冇理由。同埋咧，我見佢誒喺日記嗰度寫咧，俾人鬥一鬥咧，就話承認咗現場留低嗰啲嘢係佢。依個更加難以想像。以佢咁嘅身經百戰咁嘅鐵人，點可能 打死都唔會認？ 點可能俾你坐兩句就認啊？因為大家知道你一認係死梗嘅，點認咧？冤枉難招，歐陽炳強都唔認啦，點解佢咁輕易認咧？舊嘢 咁，但係我又要質疑一下啦。咁佢既然啊，即係佢大家都知道認咗就死㗎啦。咁但係佢一路十年來都冇認過嘅，點解嗰一刻佢會認？ 十年來都冇再 即係十年來，即係起碼九三年嘅時候啦，一路以來咁佢都冇認過啊。可能嚇，咁點解佢突然間嗰陣時會認 DNA 嗰個問題啦 ？DNA 嗰舊嘢真係成熟咗啦， 科學鑑證。 以前喐佢唔到，而家佢知道唔掂，因為佢一定自己知道自己係 target 嚟嘅，佢好留意啲嘢嘅。佢知道喺國外啊，好多例子都係十幾年後憑 DNA 到罪噶嘛。 咁我又有一點又奇怪啦。既然咧，即係喺2003年嘅時候，即係警方已經大頭大股拉佢翻去啦，直情係拘捕啦，唔係協助調查啦嘛。咁拘捕得佢，即係可能好似等 Sir 講個 DNA 已經係有啲證據啦，證實咗呢個係你嚟㗎啦，分鐘嚇。如果係咁，即時就已經扣留佢咯。點解仲要放佢翻屋企咧？ 保釋啊嘛， 冇可能㗎。即係佢如果係涉嫌謀殺，係冇可能保釋㗎喎。佢仲係殺差人喎。即係如果已經有個證據確鑿嘅 DNA 嘅證據喺度。 有保釋的例子，但係應該要好多錢咯， 極低機會。 佢當時俾佢雖然五萬元保釋，但係亦有可能警方有時捉放曹嘅。佢大家鬥足心理鬥，暗示嗱，我啲技術可能都差唔多，但係其實未百分之一百嘅，因為亦有一條線索話狗仔隊頭先花家姐講跟咗好耐嘅，會俾一啲牽使佢嗱。我另外狗仔隊又亦都跟到你一啲嘢，認就大家好唔認咁一路慢慢推出嚟。即係我講佢自己都心中有數。即係陳文星自己都， 但我覺得有啲奇，因為如果警方真係有充足嘅證據喺手，根本就唔想同你玩呢啲心理啊嘛。即係我只要唔夠料，我先同你玩心理啫。即係如果夠料嘅話，我咪話俾你聽，嗱，而家夠曬料，叉住你，你其實冇得走噶，你坐喺度 可能有啲同類案嗰陣時，可能嗰陣啲 陳文星 呢單案可能牽涉類似有啲咁嘅案，佢放你。看看會不會係仲牽涉其他 牽涉幾 其他類似案件啊嘛？ 即係有可能係即係警方其實係有確實嘅證據喺手，但係又為咗想套多啲料咧，就姑且放你走。雖然我其實都覺得係呢樣嘢好似唔係好合理，因為如果你要咁樣嘅話，你就冇理由高調拉佢翻去啦。即係如果你拉得佢翻去落案，話俾你聽，我要叉住你咁樣嘅話，其實就已經係揚曬噶啦。咁對方就一定知機啦。佢係即係做過英兵，又做過幾個部隊，佢好多嘢都好清楚噶嘛。即係比我哋更清楚。所以我覺得如果警方去得拉佢嘅話，其實一定要係百分百有證據，一定係叉住你，因為我咁耐以嚟都冇落過叉船，我再去拉得你，梗係因為我有料到啦，係咪先？咁我覺得點解唔係點解唔係扣留佢呢一點，我覺得好奇怪，點解會放佢翻屋企咧？點解可以保釋咧？冇乜可能。 咁啊，真係唔知啦。但係 有時可能手法上放佢嘅，即係你料夠已經夠㗎啦，但係即係未去到釘死你。或者點樣呢，或者有啲 case 愣緊，可能仲有啲嘢愣緊咧。我放你，第一我搏你咩呢，我搏你踢保，你走佬。 棄保潛逃。 我即其實狗仔隊已經起門口㗎啦。 即塔嚟。 即塔嚟㗎啦。所以即係有好多好多方好多手法令到你走唔甩㗎，你一定走唔甩㗎啦呢單嘢就。 喂，但如果真係佢做，而佢又要著呢個紅衫去自殺，我哋試下從佢嘅心理去評估一下，即係諗下。咁其實佢個嗰個怨氣喺邊度咧？即係佢咁大嘅怨氣係怨咩咧？係怨自己做到咁精密都俾人哋拉咗翻去咁冇面啦，即係咁渣，定係還是佢真係寧願即係用呢一個死嚟到去抹黑，即係 O 記咧？會唔會咧？ 定係即係呢個係咯？係咪會一場戲嚟嘅咧？佢咪即係如果從一個實際角度，即係譬如嗰個陳文星係真係嗰件事嘅一個犯人嚟嘅，佢亦都知道今次警方已經有足夠證據會叉住佢，係即係可以話一定係告到佢噶啦。咁佢自殺嘅時候，佢又唔係話畏罪自殺，佢係要講話我係 O 記屈我先去自殺，係咪有個實際嘅需要咧？即係咪喺實際上喺事情上有咩實際需要令佢要咁樣做咧？定係感情上佢要咁做咧？ 佢有著數， 有咩著數咧？ 因為你睇佢咧，佢口口聲聲咧，家庭就係佢生命嘅全部。佢唔會坐日監，佢要講俾佢個老婆仔女聽，我唔係殺人兇手。咁佢假設信佢係啦，佢做出咁多嘅做咗咁多嘅手法出嚟咧，最緊要對屋企人有交代，俾佢有個希望。佢老公唔係殺人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陳文星提咗堂正式係有罪咧，咁喺實質上嚟講咧，佢係一蚊都冇，一刑事案嚟噶，乜嘢都摸唔到。 你先係長俸啊，嗰啲 長俸咪等於都冇曬啊！如果住緊宿舍要走啊，錢啊冇一蚊都冇噶。但如果佢喺依個一日未判佢有罪之前自殺咧，咁又唔好計喎。 未正式叉 冇人話佢有罪喎，咁最少有筆。恩恤金啊嘛， 即係所有嘅錢都仲保留到， 係啦， 即係喺實際角度有可能係因為咁樣做。咁如果佢要咁樣做而得到嗰批錢嘅話，佢唯有就喺死嗰陣時候，佢都要話佢自己係被屈，有一個適當嘅理由去自殺，就絕對唔可以認罪。 係阿 Fandy 唔知係咪媽媽啦嚇，即係佢就話佢覺得係為咗個仔嘅。真係為咗個仔嘅，即係唔想佢有個係啦，即係坐監嘅爸爸。 亦都唔想俾佢知道佢爸爸係即係殺過人咁樣。 因為好倔強嗰啲性格嚟，可能係。咁嗱，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呢個都可以話係一個懸案啦。即係隨住佢嘅死，其實呢單案應該唔係都 close file 噶啦。 咁一定係啦。 係啦，都冇得再查。 除非有另外一啲疑犯佢仲跟緊，似乎就冇啦嚇。而家都2014年啦。 咁啊，究竟即係咪冤枉咧？究竟定係還是係畏罪自殺咧？到而家都仍然一個謎啦。咁但係跟住落嚟咧，我哋下一 part 講個案件咧，就唔係一個謎嘅，就肯定即係一定唔係老屈添啦，而且真係已經證據確鑿，坐埋監放埋出嚟啦。咁就係一個咧，就廿幾歲嘅一個青年啦。咁當年咧就係喺呢一個深水埗係咪？深水埗咧就向警員割頸，咁啊累到人哋咧就變咗植物人。咁我哋翻轉頭咧就講下阿朱振國嘅故事啦。咁啊唔好意思啦，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話睇唔到啊，又話要回帶啊，又話跳格啊咁樣。祝你哋好運啦！翻嚟咧睇下聽唔聽到我哋啦，繼續嚇。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